岭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哎，正好是下班时分。 对， 而且说心里话，今天我们说这话题跟我下午录的新闻广播周末节目里头有一些内容，还不谋而合， 是吧？ 是是是是是，啊、就是就我不知道磊子你吃槐花吗？ 吃过 哦，吃过， 吃过。 那你吃的是哪种槐花？ 哟，我可不知道。 或者说那个槐花你是怎么个吃法？ 就是跟鸡蛋一块炒的呀，就是到老乡家里头， 嗯， 然后人家好像就是，而且还吃过拌凉菜的槐花吧。 哎呦，高级了， 好像吃过这两种。 嗯，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跟鸡蛋一块炒，香。 是， 但你说它嚼着嘴里有什么味儿吗？也没什么。 是是是 啊，对对对， 是 啊。 所以下午在录节目的时候，他们还问我说：“维子你怎么吃？”我说我就是爬树撸啊，对，吃的比较野蛮。对，今天呢，我们正好也想聊聊，因为在这个季节了， 嗯， 就是很多的朋友好吃一口野菜。 对， 嗯， 野菜呀、野花啊什么的，还要看好多的朋友，比如说我去天坛公园，哟、大妈们就这个弯着腰在地上就薅啊薅啊薅啊，旁边反正都是二月兰， 嗯， 我感觉他们也不是在那薅二月兰， 嗯， 但也不知道在弄什么，我也不好意思上去问， 对， 估计可能就是野花野草一类，但是能不能吃，是不是适合吃，咱还得打个问号， 是 不 是？ 是 是 是。 不过呢，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比如说，大家可以追忆一下， 嗯， 就您小时候，比如说吃过什么野菜，嗯，啊，这个野菜您吃的方式。对吧？比如说像磊子说的是，他吃的还比较高级， 嗯 啊，这些都可以回忆回忆。包括您都吃什么品种的野菜，这些咱们都可以交流。包括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也可以说，比如说周边一些玩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哎，在他们的农家乐呀，您可以吃到什么样的野菜，包括什么地方您可以适当的采摘一下， 嗯， 有一些地方您就尽量别采摘了。 对对对， 比如像磊子说的天坛公园，哎，您就别毁它了。 就是那花开的挺好看的。 是是是。 所以今儿呢，我们这么一系列一堆的问题得请教谁呢？咱们的老朋友京郊王王海春，春哥你好。 听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又一次来了。 是， 就今天我下午在录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槐花嘛，因为都说五月槐花香嘛。 对， 哎，真的，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广电的那个大院的门口 啊， 种了几棵 哦， 长得已经参天了啊，我特别的香，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爬，因为它就在门口嘛，所以有墙，我们就先从门爬到墙，从墙再爬到树，然后就往下捋，捋完就往嘴里放，因为特甜， 没错， 香甜香甜的小白花，而且一捋一嘟噜一嘟噜的，特别的好， 没错。 所以后来今天那个新闻大概那意思就是，很多的朋友，比如就像磊子说的，到公园或者绿地里头 啊， 爬树，折树杈，咔咔的一折一折树杈往下捋，捋完了以后再拿上的花，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可取， 非常非常的不好。 是是是，因为第一呢，就是，在公园当中的这个树上，这些有可能打药哟。 对呀、 一定会打， 对吧？ 一定会打。 如果要是您误食了，发生一些 意外， 对呀、那 多不好啊！ 是是是，而且再其次，比如说在公园里的那些绿地里的，您问，哎呀，小野菜，摘采一下 啊。 那第一，我觉得人家绿化的人员本来弄得一片非常的漂亮，您采完了以后可能。哈，一块一块的就缺了，斑驳了，可能对于景观来说不好。再其次，也有可能打药哟。 那当然了， 所 以绿草也是有可能的， 是是是，所以不可取。我倒觉得有几种方式啊，就正好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咱们可以说一下。第一，网上啊，真的网上您买吧，多新鲜的都有。比如说，就今天这话题，就是我们不是说槐花吗？ 槐花啊， 专门我上网查了一下，某宝上。上百家店铺 哇、 都卖槐花， 还真有卖的呀！ 当然了、而且人是专门从专门的养殖基地来的，因为一般槐花的开花期是5到10天， 或者说有的坚挺的大概5到15天， 半个月 没什么问题。 嗯嗯， 而且人是专门养的，所以喷药这种事儿您不用担心。再其次，给您送来的时候人家都是包裹特别好的，纸包纸裹的， 嘿， 不会像咱们说的似的呵 啊，树杈子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那是一定不会的。而且再其次呢，人家就是在卖这个槐花的时候里头还附配很多菜单，比如说好了江宁啊，这个您比如说炒鸡蛋怎么炒，啊，比如说油适量或者什么这那全有 交给您， 包括比如说拿这个怎么做贴饼子， 嘿 啊，怎么拌凉菜， 真香， 都有菜单您买回家吃。而且呢我看底下有好多的评论，我倒觉得这些评论都很中肯。比如说第一人说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吃到家的味道，哎，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就像磊子说的，小时候妈妈给你拿这炒鸡蛋一吃，哎，想起 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还有人是家乡的味道，因为就小时候就我们院门口那个啊，就吃那，哎，这次一吃我想起小时候的事儿来了，家乡的味道。 对，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别人都吃 啊， 哎呀，没见过呀，哎呀，看了这菜单再做。我觉得这些都是方便可取的方式啊， 是 您去揪树杈啊撸啊，这个不可取。然后另外呢，你比如说在网上 啊 说野菜也一样， 那当然了， 哎，各种野菜，好多野菜我完全没见过，哎， 各种的野菜，各种营养丰富的， 是是是， 搭配着怎么做的都有是吧？ 是是是，所以网络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我刚才说的，您比如说现在北京周边，尤其是马上要到五一小长假了。您去京郊游的时候，农家乐 都有， 一定有。 嗯， 您放心吧，包括您见过的、没见过的、吃过的、没吃过的，都可以吃到。另外，我倒是觉得，在可以的情况下，有一些地方是可以采摘一下的。 嗯嗯 嗯，是吧？ 没错，就是在山里头啊，也有一些相对来说的荒地，还有包括有一些那个他们这种的一些山坡上一些果树林下也会有，他们在不打药的情况下。这个其实山里头这些野菜还是挺多的，而且像有些例如咱们常吃的例如苦麻蘸酱，那简直就是漫山遍野都是。这个每年这季你可以去例如昌平、例如怀柔、例如密云的农家院，几乎家家都会给你端上一盘来，一定会有，几乎 是最新鲜的。 说这什么东东 叫一种野菜， 苦麻菜， 真的吗？ 啊，然后吃到嘴里苦苦的，然后有点涩涩的感觉， 哦， 我感觉是这样哈。 最好吃的话应该是饼蘸酱，再加葱，再跟那个苦麻一块儿卷着吃，是最好吃的。 它就是吃那种清气味儿，还有那种苦木劲劲的那味儿。其实你说它多好吃也没有，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微量元素啊，什么什么各种的这么这素那素的都有。哎，这么着，我先请哥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维哥也说了，说吃过的没吃过的，见过的没见过的，好多野菜咱也不了解，吃的时候也是 瞎吃了。 对对对，一摸黑它就瞎吃了。您给我们普及普及，现在比如说四五月份，北京或者周边盛产哪些个野菜的品种能吃的啊？ 刚才我觉得维哥说的那个，就是尽量不要去自己摘去，这个呢是确实是挺好，确实应该。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学习了解一下。首先咱们都过去都知道忆苦思甜这事儿，过去老人们他们吃过哪些？再有一个，其实真的，就是北京的话，这种野生的这些植物里头有很多是可食用的，咱不用说吃，但是我觉得应该学习这个常识，带着孩子们去认识这些东西，花花草草的，我觉得就特别幸福。咱们倒不用非得进到嘴。 对，您带孩子同时也带上我呗， 没问题。 说那我完全不知道， 我可以随便先说两个 啊，好好。 例如常见的，例如说木里芽、水芹菜、水芥菜。例如还有那个猴腿儿、鸡翅膀子，还有野葱、野蒜， 全是肉嘿， 都是菜 哦。 啊， 后边这几种还真没听说过，之前的水芹菜什么的都还知道，还吃过 啊。对，就包括你说那个刺儿菜，还有就刚才说的那个苦麻，还有说就是类似这种菜，其实北中很多。如果您要愿意要对植物了解的多的话，但凡这个名里头有菜字的植物。几乎都能吃，几乎都能吃。例如刚才说的二月兰，你刚才说来着，二月兰其实也叫诸葛菜，其实它有个菜名， 它也能吃呀， 是那掐尖儿， 也是可以的，但是公园里的真的别踩、哦、那一定会有问题。 我说那些大爷大妈们干嘛呢，原来真的是准备回去做菜吃。 所以说我觉得北京啊周边的好多挺好玩的、哦、但是咱呢可以不一定去摘，一定带孩子去认， 对， 认知自然。 哦，这是简单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这个可以吃的四五月份的一些这个野菜哈。哎，那这些野菜比如说分布在咱北京周边的哪些个地区呢？ 就是例如刚才说的像那苦麻啊，还有像那个刺儿菜啊、嗯、可能平原地带就会有。但是如果要是说例如水芥菜这种东西，一定是在就是山西的最最清澈的甚至在源头的地方才能有。一旦后面有了污染，这种菜鸡就肯定活不了。所以而且这个呢，如果要是真是想吃，一定注意就掐尖，千万别连根都弄，因为它自然繁殖其实很快，它自然保护自己是能繁殖是可以的，但是你千万别捞根，就是您掐个尖可以没问题。其实这种野菜其实都是在水里头的，还有包括木里芽。木里芽这东西呢是现在其实比较常见的，几乎家家户也都有、嗯，它其实的学名应该是栾树，包括咱们那个树边的横道树其实就有，你看它刚出芽的时候是嫩红嫩红的，就那时候能吃，但是再过些日子一旦它不红了长成绿色的时候就没法吃了。 哦，这还得分它这个成熟度。 对， 是这意思吧？ 分季节 啊， 包括您说槐花，就是咱们小时候都是随便就上了树了，因为也没人打药没怎么着的、啊、那时候也不在乎就可以。但是槐花这东西呢就是季节性也特别强，其实应该是一个这个星期之内室内已经开始有槐花都开了。 嗯 啊，但是它有一个气候的那个地温的温差的问题，例如山海拔越高它相对来说开花越晚，就跟海棠，海棠花期现在基本上可能都快没落 了。 但是到昌平的话，例如一些山里的稍微远一点，例如黄土洼村那边它现在还没开呢，所以这个呢、嗯、气候的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 啊。所以说咱们的选择还是挺多的哈，这尤其是现在再过几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了，大家伙可能都计划着盘算着一家子全出去咱们自驾游玩去、 嗯、 到那儿以后哎，有什么特色的吃的哈、 嗯、 什么八大碗啊什么什么这那的，肯定野菜也是其中的必点之一。 对对对， 我就记得我每次到不同的地方 嗯， 都会有一种叫炸椒盐儿， 花椒盐， 花椒盐儿。北京反正东南西北城你甭管去哪个这个民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地方、嗯、它都有。 对 啊、 哦、因为特色菜嘛。 对，还都是油炸的。 因为这个呢花椒盐跟别的野菜还不太一样 啊， 因为花椒盐啊应该更多的是人工种植的 哦， 房前屋后随手都有，而且他们摘下来以后可以放在冰箱里头，可以冷冻很长时间。 对 啊，你可以甚至这一年你恨不得都能吃到。 对 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去一般为，因为它太好找了，就在房前屋后，不用那么特别费劲。例如你说木里芽也好，或者说其他也好，你得上山去摘，或者去挖去，很费劲。相对来说，不如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那么容易得到。 对， 木里就是花椒芽。 你想前两天我去咱们西南边的一个山里的村里， 嗯， 然后正好看见隔壁院子里俩大哥上树弄香椿呢。 哦， 嗯，香椿，因为那边可能相对冷一点。 嗯， 哎，香椿刚长出来没多少， 嫩嫩， 倍儿嫩。哎呦，俩大哥这认真啊，弄的，就是拿那种特有的杆子特长，前头带个小剪子，他这边蹬绳的。 哦哦， 绞着那个这边啪一蹬绳，那剪子自己就合上。 啊、嗯， 一串一串都弄下来，弄完了以后，他拿一塑料袋都放袋。后来我还跟他说，我说大哥。我说这个您都弄回去放冰箱里，这够吃一年的。 是我告诉你，外边买的话贵着呢，我爸都觉得太贵了，上次没好意思买，你知道吗、 啊、 对。 其实这个香椿啊，就是刚才您说用剪子的脚、嗯、这个呢其实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话应该弄一小钩，小钩它那个香椿那个根那块就那芽儿往下的话有一个梗的位置，一掰就掉、 嗯， 这样是对这香椿损害是最少的，而且还能接着再萌发。这是，而且的话，尤其是在房山和门头沟一带的古村里头，这种老香椿树恨不得都得一个人才能抱得过来。他们长出来的芽，哎呦，那个香啊，那个倍儿壮实，尤其是 它确实跟那个咱们城里也不一样，因为它那边海拔高，气温的低， 嗯， 现在有的时候是刚刚出来， 嗯， 例如像那个门头沟的九园村那出酱菜啊， 嗯， 那也出这种老香椿树， 嗯， 是红芽的那个，哎呦特别好吃。 我就说嘛，我说前两年我们吃那香椿刚买回来以后， 嗯， 就摊鸡蛋，嗯，没那么 香 了，香，对， 冰鲜的， 对，嗯，你知道吧，还齁贵。 是 后来我爸说买什么买，不尝那口馅儿了， 嗯， 反正之前也吃过， 嗯， 就这么着吧。 但是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去门头沟，房山去玩， 嗯， 那个时候就是都是野的啊，不是村民的，都是野的， 嗯， 长了一排，哎呦味儿那个大哟，而且上带刺儿。 嗯， 后来我还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后来我爸 说香椿带刺儿吗？ 不不不，后来我爸说这个花椒树 啊， 哦， 是， 哎呀，当时我听啊，花椒树就长这样，把我上的街那小葡萄似的，一粒一粒的小花椒， 开花前那个吧， 哎， 那我还真没见过， 是 啊， 然后当时就揪了一点， 嗯， 拿回家弄花椒盐，好吃， 哎， 好吃。据说 啊， 就是家里房前屋后种点这个，你们家这一夏天没蚊子， 驱虫， 驱蚊的，驱虫， 是是是啊， 嗯， 有意思。 尤其现在的话，你看往门头沟那边走，京西那边古村落特别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拆迁，因为他们那个以前是煤，底下是煤矿嘛，好多都迁到城区了，他们有好多那些废弃的古村，花椒香椿很多，非而且没人管 哦， 但是你可能不好找，因为你也很少能去的这种地儿， 对， 但我因为到处乱窜，我会知道有些这种， 哥是不是常年能够吃到新鲜的？ 对，还是免费的。哎，下次有这好事，您带着我们哥几个呗， 没 一块帮着您。我们拿着小剪子，您负责拿袋儿， 不，那咱们自己做内钩。 说实话，真的，你要是去自己去摘那香椿去，因为现在市场上卖的香椿太贵了，而且真不是特别好。吃香椿一定讲究头串香椿， 哦， 头串香椿它既肉厚，而且又嫩。 对呀，啊，包括那梗儿都行， 尤其是梗儿，我是最爱吃的。 嗯， 像我爱吃的香椿，还真不是香椿炸鸡蛋或者怎么着一蛋， 嗯， 我就是开水直接一冲， 焯， 对，一焯，然后放点盐，什么都不用，最香、最好吃、最好吃了。 啊，哦，我以为是焯完了拿它当面码子呢。 我就，哎，我刚想说， 我就直接吃 面码，特别香。 面码也好吃啊，但是我就是一定享受这种最纯粹的，就撒点盐，什么都不放，是最好吃的。 我们这冰鲜的撒点盐没味儿， 对呀，而且吃起来还有点苦头呢，您说说。 是， 哎呀，真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哈，这个咱们在四五月份哈，北京有哪些个，比如说野菜呀、野花啊，适合吃的，包括有哪些地儿适合采摘的。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觉得还有三天就是五一小长假了， 嗯， 咱也可以跟大家来互动互动，比如说五一小长假三天，您的出游计划安排的是什么？定没定？如果是去北京周边玩的话，您有任何的问题，那您今天可听着了，可以直接问问我们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哥哈。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嗯，像燕子就说了，锦绣大地那儿有卖槐树花的。 哦， 那儿就有啊， 对呀，啊，市场嘛，锦绣大地是一个非常大的批发市场， 嗯，是， 这儿这儿就有卖的。另外莫妮卡，哎，这跟我们很像 啊， 各种野菜傻傻的分不清楚。是的，但是如果要是您能够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的话，我们的编辑呢也非常的辛苦， 哦， 昨天呢就专门，因为我们在视频直播的同时，嗯，我们会有很多的，就聊到什么会有很多的图片在直播的时候会发上来， 嗯， 这样的话大家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单调。 对 对 大家会觉得这个就像小片一样， 嗯， 所以我们把各种各样的这种野菜的图片也都在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发出来， 啊， 您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认认。 大家如果看图片的时候也千万要小心， 嗯， 就是网上那个图片啊，就别轻信，例如那些某些网站百度出来的一些， 嗯， 因为它有些图片和那个真不是一种，有时候还真不是， 哦， 啊，所以说您去采的时候最好问一下当地的人，或者你有一个认识的人带着您一块儿去。这样是最好的， 哦，对，这保险， 嗯， Tony 就说啊，这刚才你们说了那个香椿香与不香好不好吃这事儿，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啊，这个不香的呢叫菜椿， 不是香椿，现在香椿有速生的，它不是树上长的，是直接长在地里的。而且还得告诉大家，你要真是想吃这个香椿的话呢，这个草酸含量超高的，一定得多焯焯水再吃， 是 要不然你吃了肚子里你都形成草酸钙了。 嗯， 排解不掉， 因为我确实也看到专门种香椿的，就相当密，就是恨不得就一长距离就种一棵，然后都密密麻麻的，而且都不高，就很小，它就开始长， 就相当于在花盆里种了都。 就一片地，它一颗挨一颗，一颗挨一颗，一颗挨一颗的，然后那个长出来的香椿就不够香，但是像那种村里的那种老树上长来的，真是特别的好， 真是就到现在啊，就我只能通过闻。我才能分出来，哦，香椿。但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远了看没闻那味儿，哎，我说这是一棵香椿树，长得好参天啊。人就说，嗯，这不是香椿，这是个臭椿。 哥你太逗， 分不出来。 那叶子不太完全一样，它们的花也不太一样。当然闻是最直接的，掐一遍立刻就能闻得出来。据说也有些无良商人会在香椿里头掺这些东西。千万小心。 哦，就加分量了是吧， 因为一般人看不出来。 你说说。四爷说说就说了，有一种蕨菜长得跟史前植物似的，能给介绍一下？您这也没说具体的形状。 说的我能知道啊，就是刚才我说的您可能没听说过的，有叫鸡翅膀的，叫猴腿的，就是一种蕨菜，东北那边比较多。 我说的都是肉菜。 对对对，都是肉菜。 就是我说的都是俗名啊，都是俗名，就是当地村里人才会这么叫。 鸡翅膀长得跟鸡翅 膀的跟猴腿不是啊，它就是蕨类，就一根茎，然后上面就转一个小圈儿，是那样的。它一般是像在北京的话，密云那一带相对来比较多，而且这个呢一定是临水而长的，就是一定那个湿度水分比较充足才会有，而且一定是人去的少，水就是它那地理环境各方面都很好的地儿，空气很好的地儿才能长这东西。 嗯， 所以比较少，相对来说你一般还真吃不着， 就看就跟那萤火虫似的，一就是自然环境一定得好， 是的是的， 才能有 是吧。 对，你看我小的时候，今天就是中午我在吃饭的时候，边上有一桌，嗯，几个姑娘小伙子在聊天，还说呢，说你看小的时候还能在城里经常听到知了叫，现在知了叫声小了， 少了。 我当时就特想跟他们说，对呀，多安静啊，现在。 聊聊，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发送您的问题，聊一聊咱们的京郊游以及野菜什么的哈。 嗯，广告来了，稍事休息。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哎，老伙计，五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万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这孩子自信标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嗯，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吧。 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旅游天气的一个基本情况。今天下雨地方主要是集中在西南部地区。各个地方下的位还是比较大，但大部分地区都是小到中雨，局地下了短时的这种暴雨。那么未来几天呢，降雨的区域呢，主要还是在西南到华南这一带。对这个节前这三天，基本上是从西南然后移向华南，所以降雨范围呢并不太大。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基本上还是保持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高温天气。最近几天就全国来说还上到30度的还不多，在未来两天呢，像济南啊、郑州啊，这些地方可以达到30到31度，其他基本上都是在24到28、29度这样。咱们北京啊是在29号可以达到29度，那是最高的。然后之后呢稍稍又要回落一下，因为在29号呢还之后还会有点冷空气过境。 嗯嗯。 五一这几天这个假期应该说天还是不错，对于咱们北京来说。那对于全国来说呢，降雨地方在五一这个前后啊，基本上下雨地方还是集中在南方。天总体来说还是不错，有利于出行。降雨的雨量比较大的地方也是个别的，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这种强降雨的情况。 嗯， 行，这个好天气。 哎，李老师啊，刚才那您说有冷空气要过境北京的话，是不是也不会说冷到哪儿去了，对不对啊？差不多了吧，也就。 咱们未来这个我拿到手的这个预报的情况来看，有冷空气活动，你像明天有点冷空气活动，气温并没有降，明天预报的还是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在，像今天夜间稍低一点，11度，其他基本上都已达到13度以上。有的时候还可以达到17度，所以不会有太明显的降温了。这个季节，因为现在对于咱们北京来说，现在已经步入到春季的中后期了。 哦， 所以这个时候气温有冷空气活动，降温也不会幅度特别的大。 嗯嗯，是。好，那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再见。 嗯，好，再见。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北三环三元桥到安贞桥由东向西。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3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在广告信息之后，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还有再次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京郊王王海春，海春哥。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了。 刚才在你应该说又回来了。 是 又回来了。 是 因为刚才我们在导播间的时候，那个因为海春哥不是在咱们那里专门当那个玩的群主嘛。 对， 当然这个群只能有100人啊。 是， 然后春哥还说，还真有听众朋友在听咱们直播。我说那当然了， 那必须。 对呀，这是一定会有的。 是，我感觉很高兴啊，很欣慰啊。 没提出问题把您难住了吧？ 提出来了 啊，提出来了呀。 人家就说了，哇，鸡翅膀、鸡腿这些完全没见过。 下次您得给我们组一团，您得给我们指哪个是什么什么猴腿啊，什么鸡翅膀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真可以，就是每年例如春天咱们就看野菜， 好， 等到夏天以后咱们就去找蘑菇，咱不一定吃啊，咱就认 认。 对，包括其实你说愿意的话，看看各种野生鱼，看看观鸟观星，哎呦，我觉得都太好玩了，就去。 您给我们整一个，比如说2天1晚的这个户外游吧。对吧，搭个帐篷那种。 不是那个哥刚才说他前些日子刚刚组织了一次就是这样的线下活动。然后就类似于比如说认青蛙和癞蛤蟆卵怎么区分。 我天，这可高级了。 是高级了吧。因为一般都长蝌蚪啊。 对呀、 只能是啪腿出来了，啪尾巴没了，你再看出来了哪是青蛙哪是癞蛤蟆。对吧， 但是蝌蚪阶段就能分出来。 那你说那这个难吧。然后再其次还找哈利波特的魔法杖。 这也有。 是，当时我特兴奋，是吗，咱们去英国吗？但是哥说郊区，郊区， 咱们想多了是吧。 对，而且呢就是说是魔法杖，实际上就是那个植物是带有引号的魔法功能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应该这么说，如果是熟读喜欢哈利波特这本书的人知道哈利波特有一个魔法杖，它是用什么做的 啊。对， 是这种植物，你可以去找。 就是 咱们这儿也有。 当然了，当然你就可以认识它。后来我跟哥说，我说那这个魔法到底在哪儿，说你看比如说像孙涛啊什么他们都 没有交朋友的，拥有了这个魔法杖，瞬间可以认识新朋友。 那孙涛涛哥还不得第一个报名去？ 是，我就怕一会儿直播间突然多一人，谁找我？谁找我？ 这个魔法变过来的是吧？ 所以北京啊，我觉得野生植物、野生花卉特别多，而且有意思的也特别多。刚才说的是，就是这个魔杖。但是例如中国也有好多传统故事啊，例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有什么呀， 嗯， 降龙杖，就这降龙木，这在哪儿？这个北京也有 啊， 确实有啊，真是、 啊、 就北京也有。 那很珍贵了吧？ 不算很珍贵，只不过就是一般人不知道。而且这个呢比较海拔比较高，你是低的地儿没有，只有到了基本上快到山脊上的时候，山尖上的时候才会有这种、 哦、 这种木头 呀。 那还有刚才， 那您也别说在哪儿、哦、 还有的话、 哦、放心吧，有懒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编辑磊磊啊、 嗯嗯、 然后包括小胖啊，一提爬山好再见 拜拜不要了爬不上去。 还有刚才我是说了一个，就是例如所有的圣诞的卡片上几乎都会有印有一种特殊的植物、嗯，而且还有一个传说，不是传说，这实际上也是在西方世界的话，如果有哪个女孩站在这棵植物的下面的话，男孩是可以亲吻她的、 哦、 是允许亲，就是真是有，你可以上网去搜，它叫胡寄生。但这种植物很难见得到，一定也是它必须得是环境各方面特别好的地儿，因为它是通过鸟来传播的，它并不是说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这里边有好多好多故事、 哦、 诶，北京也有 胡记、 所以好多这东西就走进山林里头，带着孩子去玩的时候，不只是看景美，你就好多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在里头。 对， 怎么样，哥组织的都是类似这样的活动？ 可以啊，可以啊， 特别好吧？ 特别棒。 嗯， 那咱别光说不练呀、啊，五月份咱就先来一团呗，是不是？观星的是吧？或者看鱼的，五月份也能看鱼了吧？ 北京的野生鱼也是，我觉得这事儿呢也可以多说一些 啊， 因为现北京最早野生鱼应该有70多种，但是现在据调查的话可能不到一半了，可能就20-30来种了，已经 其他都没了呗， 很多已经灭绝了。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首先大家听众啊，再去郊外一说有那个熬小肉贴饼子，咱就别吃了，咱就别买。 嗯 啊，这种野生鱼其实非常非常珍贵的，尤其是您可能一般都没见过，可能都吃的时候你才见着，但实际上野生鱼的活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例如圆尾斗鱼，这大尾巴，而且颜色也很绚烂。那个北京是野生的，那是野生鱼， 是北京特有的是吗？ 不算是特有，但是是野生鱼。还有各种秋类，还有中华九刺鱼，包括其实咱们常见的那个螃蜞，就是所谓的火烂片子 啊， 其实也特别漂亮，而且里头也有好多故事。就这种东西都非常非常值得保护。而且现在这个说实在的，北京的话所有的河流你看好多都被给拦成一段一段的，要么漂流了，要么为了景观了，这是极其对于这个野生鱼是一个非常有害的，因为所有的这种鱼几乎都有回游的这种习性，一旦你给它拦截起来，它回游不上去，它可能对产卵呀、对什么呀都有很大的影响。以前的话一说一条河段里头这鱼可能就从这儿到从头到尾都会有，现在往往都是一段一段的，无法连成线，所以这个急需要咱们的保护或者有这意识来认识到野生鱼的珍贵。 对，放心吧，未来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好，这个是没问题的。 嗯， 包括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了，能不能加入到海春哥当群主的我们的那个这个群里啊？非常抱歉，因为我们每个群，因为为了直播的时候不发生一些问题啊，因为如果要是一个群人太多的话，我们上直播也要用到这个平台会死机， 嗯， 所以我们一个群只能是100个人， 嗯， 所以没关系，以后我们还会建立更多的群嘛， 对，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群落大群落里有10几万人呢，咱们光弄了这3-4个群，也最多就300-400人， 是是， 嗯，健身的玩的咱慢慢开发啊， 对对，慢慢开发， 是， 也有像秀清啊， 嗯， 然后像素素啊等很多的朋友也说了，哎，让春哥线下组织我们来一个京郊游啊，我们要参加这种有意义的活动，会有的，因为刚才在导播间我们几个人也商量，嗯，最快5月份嘛， 大致轮廓都出来了，我告诉你， 是是是是是， 嘿，真棒了。那这么着，先请春哥辛苦一下，给咱解决一下问题呗。Espresso 吧，这是这么念吗？ 对对对， 说了，哎，野鸭湖您受累给介绍介绍，好玩吗？ 我觉得野鸭湖的话，首先那是一个观鸟圣地 哦， 各种各样的鸟，水鸟也好，或者是隼类也好，或者一些迁徙的鸟都非常非常多。春秋是最好看的，嗯，现在呢也还不错，而且它有一些鸟类的博物馆、湿地的博物馆，你可以去来欣赏一下，而且交通很方便，开车应该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而且那附近的话，因为现在冬奥会的会场所在地，那边挨着什么世仆园啊，包括在龟河公园啊，都这沿线那边还有骑游，都可以做，还是挺合适的。而且那边周边酒店也挺多住宿的，从的农家院到民宿到五星酒店都有。 嗯，适合有带娃去住的吗？ 没问题，带娃的，像例如他那个，如果说对硬件条件比较好的，像例如辉煌国际， 嗯， 还有的话，再有一个，现在很多家庭愿意几家一块儿出来住民宿，像他们那边的大允仪式啊，还有像山家小院啊，还有一些其他民宿都也可以。 哎，包个小院可爽啊！ 嗯， 烧个烤，聊聊天，打个麻将，小朋友爱怎么玩怎么玩，是不 是？ 是 是是， 没错。 因为你包了个院嘛，你把院门一关。孩子们在院里就算跑，他也跑不远。 对对对， 是 是。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孩子们可能就会满院的追击。 对，就是这个呢，就是包括因为现在好多人前五一前的好多人跟我打电话说，海川，我想找一个能地儿能烧烤。但是我跟您说，就是现在绝大部分只要是野外的场所都是禁止烧烤的，而且酒店里头也是不允许你烧，就是作为露天烧烤这个一个可能很难。嗯，但是所谓这些民宿的院子里头你自己是现在还可以自己烧烤，而且往往这些民宿的院呢各有各的特点，例如刚才说大银市，它就有一个每个院都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沙坑，而且它那沙子呢都是进的海沙，并不是咱们建筑工地的那种沙子，就是专门是让孩子来玩沙子的。 嘿， 哎，这个孩子们都特喜欢都。 嗯， 宗慧杰啊，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他说哇，猴腿儿。超好吃，一种带毛毛的蕨类，说我们老家有，黑龙江、牡丹江、林海雪原的山里头，就像您说的那样，一定得是山美、水美、空气好等等，这些都好的地方就会有。他说还有一种蕨类呢，叫黄瓜香。他说当然了，也许这些名字呢都是根据口味来单起的一些名字啊。 嗯，是，就是所以说在北京的话，我知道的这种火腿的话只有在密云那一带， 哦， 在武陵山那一带会有。 嗯， 但是当其实我认为自己就别去采摘了，其实在北京也挺珍惜的。 是，来继续瞅瞅大家伙的问题。这向往无忧无虑就说了，那春哥啊，您跟我们说说潭柘寺附近的吃住玩推荐一下呗。 潭柘寺的话本身它门口就有几家饭店也可以住，那儿呢主要是如果想吃素斋可以去那儿吃。 哦， 然后另外的话离潭柘寺不远的地儿有一个挺高档的叫后院的地儿，全都是小木屋，而且它最好的是有一大片草坪，然后孩子可以在满草坪的可以就来回跑来跑去很安全，而且它有一些小帐篷啊还有什么的。我觉得最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餐，他呢有那种小的，每人就是每家啊，他会给你分一个小的那个帐篷，然后里头有桌椅什么都有，离你大概十米左右的话有一个烧烤台。 嗯， 就是你要吃饭，他就例如大虾也好或者什么肉也好什么，他给你配齐了，你自己从那左边烧完烤端到右边来吃。 哦， 哎，我觉得特别好。 哎，这个觉得还不错。 对对对 对，那个位置就在那个定都，就是离潭柘寺开车十多分钟，然后在那个定都阁的下边，就是你可以去定都阁景区也行， 哦， 然后去那个潭柘寺也行，就是中间那么一个位置， 哦， 挺好的。 好，好， 嗯，但是一般人看不见， 哎， 忽略了。 叫后院是吧？ 对，这个后院呢，北京有俩，一个是薄厚的厚，一个是前后的厚， 哦， 不一样。 您说的这个 是薄厚的厚， 哦，薄厚的厚。 对，另外一个后院是在那个昌平南口那边那一带，属于那个凤凰岭那个附近， 哦， 那个也特别好，那个民宿也很有特点。 嗯， 就跟那天我跟编辑聊天，编辑说现在姥姥家可火了，我说别逼我们，我说咱们几个人集资，咱们开个奶奶家。 对， 是吧？ 肯定也火。 对呀，都亲。 咱吃的都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小灶，你说能不好吗？ Vivian 其实问的这个问题就适合刚才您说的给回答的，因为他说呢，他五一呢想自带烤炉， 食材找一个户外的环境还不错有山有水地方他去烧烤。那您已经说了现在北京周边地区很多的地方都禁止做这种啊就露天烧烤，因为环保的问题啊卫生 的 问题，哎对，包括安全的问题，所以不行。但是您刚才说的后院，哎人家有这样的产品，哎，而且环境也不错。其实 Vivian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嗯，对，大家伙呢有任何的问题，关于咱们最近哈，比如说五一小假期，您想去哪儿玩？尤其是针对咱们北京周边的一些这个景点啊、民宿啊，您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了。咱先进段广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武汉引流波。 其实今天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规划一下五一的同时，我们也想聊聊就相对怀旧的一个话题，就关于您啊吃野菜，小时候吃过吗？或者说吃的时候肯定是有长辈带着，比如说哎这是什么什么菜，咱们晚上可以做什么什么，这样才会有一定的记忆。如果真的是90后或者00后，可能真的是很少人能吃到这些。 是 真的像春哥您小时候是因为家里有长辈就也做过这些，所以你才知道的吗？ 其实小时候啊吃的比较多的鱼签 鱼馅对， 槐树 对， 槐花，就基本上可能以这个为主。 串红您没吃过？ 串红那不叫野菜呀、 串红那不是、 那算甜品。 对，我记得十一的时候，满大街都是。然后我们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捏一个，然后一嘬，捏一个再一嘬， 可甜了。 对对对， 不只是串红，还有一种 啊， 那串红啊，因为都是人工的， 对， 咱们就不说野的吗？还是说野的，我也特别喜欢。其实这个，而且到处都是。 那跟这个人工的不一样吗？长得没见过我。 哥哥说 说的不是串红、甜度是差不多的。 甜度哦、 就是其实是一味中药 啊， 地黄 啊， 吃多了。 我们小时候管它叫老头喝酒。 嘿， 为什么？听这名儿就能听得出来。就把那花也是跟那个一模一样，跟串红吃法一样，把那花揪下来，你嘬里头那个根那块一股蜜甜。 嚯、 真的特别好吃，挺好玩儿，应该说是你说有多甜，因为它就那么一点儿，但是特好玩儿。这个呢，到处都是，而且它这个就是没说嘛，它的根儿其实是地黄的一种，就是咱们吃的六味地黄丸，就是它做的，而且这儿几乎到处都是，只要野外一定能看得见。 嗯，这个多喝应该对身体很补， 对，肯定酒驾不会有问题的。 滋阴补肾是吗？ 哎，那您知道有这么多类的野菜？都怎么做呀？或者说您都吃过怎么做的？ 例如槐花这事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真是老家以前都是苦的时候，这是人家是为了当饭吃的，不像现在咱们是为了玩、为了高兴。我们家的话，老家管它叫苦类，就这种是拿等于是这个槐花洗好了以后，跟玉面和在一起，然后蒸着吃，然后出来蒸熟了以后，就是满屉的都是那种槐花的香味儿。然后蘸那点蒜汁儿，然后这么拌着来吃，是特别好吃的。 这还挺新鲜的，就像菜团子似的做出来是吗？ 不，它应该说散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整体的，它是散开的，但是又有一些粘连，有点跟那个面疙瘩似的那种感觉似的。 哦， 就是没水 啊， 一盘一盘的 啊，就是我们那个炒疙瘩去了汤就行了。 对， 哎，除了这做法还有什么吗？您吃过的，我知道的。 还有的话，就是我更多的话，就是例如还有一种叫桃叶压葱的，你们可能也玩，但是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开特别艳丽的黄花，到处都有。我们也喜欢把它，这种的话跟那个苦麻的吃法一样，就属于蘸酱和葱一块跟饼一块，这是一种凉拌的吃法。 嗯。 再有一种就是地里头比较平原常见的叫刺儿菜。这个也很好分，就是它长出来的话，那叶边上都有小尖儿，你一碰特别扎手。 在它不是就是掐它嫩芽当特别老了不行，在它掐嫩芽的时候，然后来焯了以后，然后做馅儿吃，那个包的包饺子特别好吃，那刺儿菜，基本上就是凉菜、蒸和这种做馅儿，就几种吧，应该说野菜。但是像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猴腿什么的，那一类就应该是炒着吃。 因为它是整个比较大个儿， 对，而且就是放肉，它比较吸油，那个味儿特别特别清香，嗯，就是那种，就基本上就这种吃法，所有的野菜基本都是。 呀，我吃的都是花类的，菜类的还真没吃过。 估计是不敢认，一般人确实不敢认， 真是不认识。 少， 是的，是的，是的。 例如像怀柔的话，还有一种他们家爱吃叫龙须菜，但不是海产品的那个东西菜，是一种就是绿色的，上也有小须子的。那种菜也特别好吃，他们也是做凉拌或者说做馅儿吃都可以。 哦，长得跟海藻似的，不是吧？ 我太想哈，就是有点跟葡萄那个须子有点像。哦，叫龙须菜， 各地方不一样。 对，或者说叫法也不一样。 对，几乎每种地儿都有单独的一些叫法。 对，哎， 我们老家平谷有什么吗？ 桃罐头， 这个我吃。 平谷的话，桃胶特别多。 桃什么？ 桃胶，就女孩喜欢的毛。 哦， 美容的那现在好贵好贵的，哦，我说呢，就去桃园里随便哪遍地都是那玩意儿啊。 是什么 桃胶美容的，敷在脸上，然后让你的脸会保持水分， 他们也能吃的， 然后去细纹啊，不是敷脸上的吗？ 是 还能 吃 的，吃 的， 我不知道，那我找老叔要点去， 五一回去一趟呗。 有目标了。 好了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又要到我们的广告信息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还在继续当中，我们在广告信息之后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可以继续跟大家互动和聊天，所以您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发微信上来跟我们互动。 嗯，好，接下来广告来了，我们休息一会儿。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奎哥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十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 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8:04，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依然有我们的海春哥做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任何关于京郊游的问题都可以发问啊，有可能人家问的问题您不知道吗？ 一般不可能。 对，可以这么说吧，一般不可能。 你看这夸下海口了，大家赶紧发问题吧。 太骄傲了。好的好的，那在大家等着大家发问题之前呢，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台自己啊办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于上周告一段落了。600余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为广播梦想而战。北京电台的各专业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的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以及潜力。初赛晋级名单呢，将于4月底的时候揭晓，并于5月的时候举行复赛。您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的详情。特别呢在此要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此事应该有掌声，因为有很多新的主持人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主持队伍当中了。 对对对， 不容易不容易。 是 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条好消息要带给大家，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是响不停。4月27号到5月6号，顾客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 Flamengo 大巡游和路边的音乐节，京藏高速陈庄出口您就急达了。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其实刚才听着就是海春哥在介绍，而且我们在刚才放广告的时候，因为你不是在播一些信息吗？ 是是是， 在导播间之间就一直在商量着5、6月份要组织听众的这个活动，我们有一些、 想法了 啊，有一些想法吧。还有就脑子里完全都是当时组织活动的一些场景，还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是吧？ 对，比如说一波人啊，比如小胖，跟着我们的芳华老师带着一些听众朋友，每人拿一瑜伽垫，在一个特别景色很好，两山加一水之间一个平地，大家在做瑜伽。 嘿， 然后另外呢，春哥呢再带另外一波听众朋友爬山、看古长城、同时再完成一些我们要求的任务、比如说好找到3块石碑，回来以后就可以发1箱葛达鸡蛋，就类似这种。 太棒了， 有意思吧 啊！ 然后让大家交很少部分的钱，咱们住在这样的地方，而且这样的地方很少有人能找到哟。挺好吧， 好好好、这个我争取我带队吧。 好啊， 我申请啊。 特别好， 我擅长爬山，我不怕累， 是让小胖做瑜伽、 我擅长吃鸡蛋。 后面重要的。 好好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问题啊，因为海春哥在。这样吧，接下来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问题，咱们也一给大家回答一下好吧。 没问题，没问题。 对， 先来看看杨问题，就是这个 啊，就这位哈。 对， 哎呀，刚才啊，海春哥给我们介绍那后院，您能给个具体位置吗？某点评搜不到啊，好多去过的不错的郊区烧烤的地方，回来以后就真找不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得留具体地址，您能说说吗？这具体地址好说吗？ 具体位置呢，如果呢从长安街上你往西看，正对着山顶上有一个建筑， 那就是定都阁。 哦， 其实你开车的时候就瞄这定都阁，它在定都，你要去定都阁，从它门口路过，离定都阁开车还有，不到十分钟的位置，一定会从它门口路过的，路过的。 哦， 就还没到潭柘寺之前，向右拐，是穿过一片，现在那边正盖了一片那个小区，穿过小区往上。 哦， 或者换句话说，你定位定都阁就能找到它， 经过过它， 对，经过，但是你可能稍微注意一点，就是那个它的门口的话，从门口路过的时候看不出来任何的感觉，你很容易从那儿错，没有，它稍微下沉，它那条岔路是往下走的，所以你可能很容易就错过了。 那是会的， 对，因为这一家的非常低调，它房间也不是很多，所以相对来说基本上都会提前预定。 哦，再提示大家啊，这个后是 薄厚 的厚，不是前后的厚，您再搜一搜。 是是是， 好吧， 因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啊。 嗯嗯， 对， 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什么活动报名啊，我们别着急，我们正在策划， 就是 正在策划 啊。 因为春哥也说了，哎呀，要弄这样的活动你们会很累。哎呀，我说这个没关系，就是反正就是跟大家一起互动玩嘛。 对，我们自己累点没关系，大家听众朋友开心就好。 是是 啊， 您想 啊， 就是北马的时候，因为磊子也在体育台做节目， 是， 为了自己实际去体验，他都参加过北马， 我都跑过。后来几年，我就给大家争取过免费的名额呢。 你看， 200多块钱呢，都不用抽签儿。我天， 那么大牛啊， 对吧？当然是 找了多少人呢？我 没跑下来啊， 没跑下来， 我就跑了半截儿，全程跑不下来，跑半截儿已经不错了， 很不错， 很 不错 了， 对，非常不错。 所以您说，哎呀，那主持人累不累？不累，您放心吧，没有什么问题。 哥，您说之前您问问我行吗？ 别，到时候你忙你的， 行。 然后我跟大家说，但是那高磊呢？哦，我说高磊这两天出去采访了， 可以。 听众风说，最近吃的有二月兰啊，有野蒜、柳芽儿， 嘿， 说最爱吃的可能还是花椒芽儿， 嗯 啊，包括说老头喝酒，最近不怎么喝了， 岁数大了， 最近不怎么作了， 对对对，哎呀，这看来还真是这些个他都了解，都吃过， 对，是 啊，估计年纪也小不了。 我觉得喜欢那个喝那个老头喝酒的这位，应该是相对来说可能在稍微近郊或者远郊一带的人，在市区可能发现他不太容易， 是是是是， 但是在只要到了郊区，遍地都是几乎。 好，再让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安菲尔德说，哎，听您说过昌平啊还是哪儿有个松鼠谷，那儿能住吗？大概价格多少钱？打算五一的时候带孩子去。 首先第一，如果您是五一想订房的话，但凡稍微好一点的已经 没 戏了， 没 基本上28、29、30都没戏。你要提前到27或者你到10月1号可能还能订上房。我不是说松鼠谷，说的只要是北京郊区稍微好一点名气比较大一点的 这些个民宿 很难， 都没有了， 民宿是百分百没有了。 哦， 就是说那些大的酒店相对来说可能还有一些房还好一点， 嗯， 就是民宿这样的很难，但是松鼠谷是有的。松鼠谷它门口就是它景区里头就有，就大概有10套，而围着它小湖边上做的这种小木屋，我觉得环境各方面也不错，但是费用应该不便宜，应该也得可能1800块钱吧，应该这么一个费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戏了。然后那边的话，房就是那松鼠谷的话，我觉得要走的话，最后走一条线儿，紧挨着松鼠谷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叫蜜蜂大世界的，可以带着孩子，里边可以做蜜蜂的肥皂啊，甚至做蜂蜜的一些那个就是口那个润口的那种 唇膏 那种类的东西，而且你还可以品尝蜂巢蜜，而且你还可以带孩子看蜂箱，就是可以一系列的，这两个地儿离得很近，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成一天的活动设计在里头。如果要住的话呢，那边呢，白龙潭里头有景区，里头有很多的度假村，然后包括那边还有个城市驿站，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便宜。然后再有的话，我觉着包括你住到县城城区的，一些酒店，可能相对房子要好定一些。 嗯， 从县城开车过去也就大概半小时左右，应该也还可以。 你可以这么来设计这个行程。或者说如果你要是已经订好房了，现在最大的热门古北水镇是在它再往北大概半小时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也可以设计。但是五一要如果去，你可能高速上都下不来。如果奔古北水镇，是有这种可能的。 因为五一小长假，高速路是免费的。 免费的，对对 对。 对， 尤其是古北水镇，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热点。这个您最好小心一些，可以。嗯 嗯。那我啊， 就跟、嗯、因为今天开始不是北京国际车展吗？ 对对对。 嗯。 多亏我是坐地铁去的。哇，这堵哦！ 那就是后沙峪那块 啊，堵、哦，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年年在那儿开的话都堵、嗯，真的，我都替在中央别墅出住中央别墅区居住的那些朋友们担心。哎呀，出也出不去，回也回不来的， 好嘛， 是是是。 但哥去的时候是坐地铁去的，这是多英明啊！ 哎，特别好 啊， 而且人少哦， 嗯， 不堵车哟， 对， 真的，尤其是。过了望京之后、 嗯、 那个地铁唰就上到地面上头来了、哦、边上看的哎呀堵车、自己想哎呀 所以我觉得啊同样道理就是五一期间要出去的话、哦、我建议您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些规划、 嗯、 首先那些著名景区建议尽量别沾，另外的话我觉得有些路就是说如果您现在还没订好房呢，我建议您就改一日游就得了， 就当天去当天回。 对，而且当天去当天回还要避开几个重要的一些节点， 时间节点是吗？ 时间你也是，还有这个路线也是。 嗯， 有像有些地方，就例如石路那条沟， 哦， 因为它没有岔路，相对来说， 对 对， 你只要进去，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就相对来说可能前后左右都很难去回旋， 查死了呗。 我可以建议一个，但是我怕我建议完了这条路也堵上 了。那您考虑清楚您再说。 我就是大概给大家可以提个醒，可以说一下， 好好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嗯、 就是说你看要是往那个西边走，往山里走 啊、 109国道是非常容易可能会堵上的。 对， 就奔门头沟奔那个川底下灵山那条线上会相对比较容易堵。如果奔房山那边，刚才我说石路也很容易堵。但是他们俩之间有一条路相对来说人走的会比较少，而且里头有好多我认为挺有意思的地儿，而且还不用花钱的地儿。 嗯， 就是走108国道 啊。 但是走108国道能够连接到要去的那边的地方的吗？ 可以，其实108国道也可以奔石路，但是一般人都不会这么走，一般都会直接下去，然后走六环，然后走京昆，然后先那么走。但是108国道，如果您时间富裕又不着急的话， 嗯嗯， 我觉得完全可以走108国道，而且景色我觉得特别漂亮，而且沿途有几条线，我由远及近吧。 嗯， 这108国道最终是能穿到河北省的，快到河北交界的地儿有一个天气特别空气特别好而且特别凉快的一个地儿，号称叫北京的小西藏，普洼乡，当时咱们做活动也去过那个地方。 嗯， 但是呢，有几个地儿，一个是花台山脊游，就别的地儿可能都是山谷两山加一水的走，这个地儿呢是在山尖上走，每个山尖上的还而且都不同的那个山顶呢，还有小亭子，你还可以休息，最终可以绕一个圈，最后从山底下能从山村里回来。 嗯， 这地儿是免费的。啊，而且有停车场什么的，修的栈道也挺好，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漫山的野花，我认为我这个条线我觉得挺好。而且再往回走一点的话，嗯，有一个咱们红色旅游的圣地唐上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呢它的展馆非常的庞大，而且还有讲解，而且也是免费的，而且还有一个山崖上有一个极其巨大的党旗，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景观了都， 嗯， 可以来在那拍照留念。在这条路上如果再往回的话，嗯，比较有名的像圣莲山，这可能大家都好多都知道，那块可以住宿，另外还有一个四马台村，然后也有酒店，而且还有一些那得有会探洞的，还有一些那种野洞，里头景色也特漂亮啊，但是没人带您别去。 嗯， 再有的话在这边吃饭的话还有一个叫水上人家的，诶，吃饭特别好，环境挺好，其实在水库边上可以考虑。然后再往回走就到了房山的河北镇，那地方还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地儿叫那个铁瓦寺， 这个地儿也挺有特点，以前我可能说过、 哦、您介绍过整个寺全是用铁做的， 它的房顶是铁铸的、哦、 对对对， 它的房顶上都是一块块铁瓦， 好像全国是唯一的一个寺是这样做的是吧？ 那不能这么说、 啊、 不能说唯一的，还有，但是很少见有这种铁瓦寺，一般你看很、嗯、这基本上都没人知道，而且这铁瓦寺的瓦上还有刻着字儿，跟五台山相关，如果你要想去考证、嗯、可以去研究一下。而且这铁瓦寺前头还有跟潭柘寺一样特别著名的金镶玉的竹子，一片竹林特漂亮，而且它有一棵非常巨大的那个古银杏树、古柏树，哎，也是免费的 啊、 哦、就是这条线上有好多地儿可吃的、可看的、可玩的， 对， 我觉得都挺好， 游近橘园啊， 对，而且相对来说人比较少，只要进，但是它有一点，它会路过潭柘寺这条一条主路上，但是相对来说这块不太容易堵，因为它不往下拐，就一直沿着走，而且现在修了隧道，新的修的路也都非常畅通。 哦，108国道，大家反正可以考虑一下呗，对吧？ 对， 如果您时间富裕又不是特别着急的话，比如说做个两天或三天的连线游的话，可以这么考虑一下，走一走哈。 对，沿途等于吃住玩都可以。 嗯， 而且好多都是免费的。 是。天小天就说了，我老家霞云岭的， 嗯， 就走108， 嗯， 除了这个河北镇的检查站可能堵一点，哎呀，其他地儿都特好走。 没错， 咱108见， 都堵上了， 结果全108去，我天呀，这也不行。大家出门之前呢，还是先看看咱不都有那 APP 嘛，对吧？您先瞅一眼哪儿堵哪儿不堵，然后您再规划一下，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目的地是不一样的， 是 对吧？怎么走您再合计合计哈。 是的，是的。 来看看这个狮子烤鱼说。5·1·3天我准备带娃和老人去密云水库和云蒙山水库，您给我们推荐推荐吃什么好，另外云蒙山怎么玩，您给我们来个全套的推荐呗。呵， 我不知道这位女士， 那是一先生 啊， 带着自己家的宝贝儿和这个父母一大家的全去 啊。云蒙山啊，它其实是以山脊为界，一边是怀柔，一边是密云，他要去密云这边的云蒙山，云蒙山的话可能不如从怀柔那边的好看， 嗯， 但是也都可以。然后这边的话，如果要吃鱼，密云水库这一圈吃鱼地儿很多，但是最著名的一定是密西路的这个水库鱼一条街， 嗯， 那里边像那个许家寨啊，什么西宝餐厅啊，还有好多好多好多这个餐厅，你想吃各种各样的，例如灶台鱼也好，或者说这，或者炖鱼，或者是炸的，或者炒的什么的都有，而且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他们的竞争也很激烈，我觉得要吃鱼应该是在这条街上最合适的。 嗯嗯 啊，然后再有的话，像石城镇呀，或包括黑龙潭呀，那个桃源仙谷沿线可吃的餐厅可以说密布，但是像我觉得这条路上呢，我是也是有所疑虑的。 嗯， 就是因为那条路河边就湖边上，就它等于是密云水库的西岸，那条路相对来说比较窄。相对来说这边景区还特别多 哦， 嗯，也有可能有拥堵的可能， 嗯，反正说不准， 对， 因为不知道大家这个最后临出门的时候您定的是去哪儿， 嗯， 对吧，都有可能之前计划好了，早上起来一拍脑门，走吧，咱改个地儿吧，好嘛，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如果您不住的情况下，嗯，一定要灵活随机应变，就是你可以来随时改，例如以前有一个朋友，然后突然间给我打电话说，也是过一个小长假， 嗯， 他说想去那个门头沟里边转，结果呢开车到了三家店，就是门头沟和石景山交界的那个水库边上的时候， 车 就堵上了， 嗯， 都走不动了，一看就遥遥无期的感觉，因为全是车， 对， 然后后来就给我打电话说，海叔怎么办，能不能给我找一地儿啊，我就带着家里人呢，有个地儿玩啊， 然后你就挺到后院 那也不太好过去了，已经从 回不去了， 他在北往南走不太容易。 明白明白。 我说你掉头去哪儿啊？因为那块就紧挨着石景山，石景山的话，例如慈善寺，我觉得特别美。 哦。 而且呢，那个等到5·1的时候，他那儿有一种花，应该叫秋树的花，老北京好多地方有，但是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特别漂亮，就在那里头，应该有2棵还是3棵，差不多5·1就应该能开花。 嗯， 而且它里边当时是那个冯玉祥将军当时在那儿的住所，他在那儿曾经疗养过一段，算是他有很多他的遗迹，而且他的寺庙文化也特别多，他就是 很杂，就不是像别的有一个大正殿，它有十多个小庙，各种各样的庙，什么王三奶奶庙啊、马神庙啊，或者什么什么，哎，这个也特好玩。门票8块，还没人去， 他们都集中在一块 儿，都在一个里头，绕着一山腕儿。我觉得像这种，就是你随时改，你就过这边，哎，就可以。而且不只是这个，那个像比较有名的那边还有那个双泉寺，就离那不远，还有一个万善桥，特别漂亮的一个拱桥，红形的，底下溪水流过，这三个地儿完全都可以坐在一起来玩。 对对对对， 嗯， 好。 包括海春哥刚才说的，就是有特别大档期的那个地方。我们有听众朋友去过，张慧玲发的照片，看 是 吧？ 对， 而且一看头像吓了我一跳啊！对，你看 哦， 是吧？ 怎么还是我们的嘉宾同志啊？ 是吧？ 啊， 嗯，啊、那欢迎您有机会也到我们这来做客。 好嘞，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咱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每天天乐呵，有话不能憋着，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别不告诉你，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活呢。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说说怎么叫贫呢。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现在还得看孙子，左邻右舍有点矛盾，是不是咱得说说。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吗？一开口你又嫌贫，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一番苦心考试总让自己搞砸，言多已是得，总有几句一不留神，哎，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活这辈子，谁能没错，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有时见过绝的，春天花开秋天结果，天伦之乐多快活踏实，别来虚的好事自然多磨。砖头场春雨，多少个雨点酸甜苦辣，有人好不玩盆瓢没人嫌，条条胡同连胡同，四合院跳上四合院，出来进去天天忙呀哈乐呵，一辈子无数条路数不清，有大海高山，爷爷的头上白发，奶奶的千针万线，清晨的貌美年华，夕阳无限，一瞬间成群白鸽沙沙的唱，又是新的一天嘞。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电视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景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当然还有 王海春，这次我是真的又回来了。 欢迎海春哥，春哥好啊！大家伙有什么关于比如说这小时候的一些美好的记忆，比如说野菜呀、野花啊，您怎么吃的，怎么做的，哪儿去采摘等等，包括五一三天小长假您打算去哪儿，有任何的出游的问题，京郊方面的哈，都可以关注 CHWL876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向春哥提问了。 您刚才说的那个叫慈善寺是吧？ 对，没错。 也有听众朋友发的是人家公号里的 哦。 石景山公共文化这个公号里，人家说了，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文物保护单位嘛，它有修缮计划，所以从4月23号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0月31号，都是闭馆修缮了。 哎呀，那太可惜了 哦。 哎。修缮好了说不定更漂亮了呢。 是，那我觉得您啊，就是要么再往回一点，咱看看老舍的故事骆驼祥子的地儿。就是如果大家看过，现在是好像是必读书，那个孩子们如果读到了那骆驼祥子里头，曾经有一段就是骆驼祥子当时因为兵乱被给抓走抓壮丁，然后到了末市口偷了4匹骆驼跑回来，所以管他叫骆驼祥子。哎，末市口特别值得一看。 哎，末市口那儿不是还能看见现在遗留下来的首钢那几个大烟囱的吗？ 如果想看烟囱的话，可能就是还是到法海寺上面一点 啊、 但是它也属于末市口的范围之内。这末市口有好几个音，就是有说磨的。 对，我喜欢读末市口。 因为这字儿自古以来啊，以前是磨盘的磨，因为这儿号称是产那个磨刀石，所以叫磨。但实际上在民国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是北京的村里头第一个修建电灯的地儿，因为它、 磨电灯吗？ 不是磨电灯、是因为当时呢，就是跟这首钢什么的这些发电厂什么的都有关系，它是为了修路，然后呢跟村民因为占地嘛，所以呢村民有个要求，然后呢最早修了电灯了，所以它的一些应该叫模范村儿、所以改成那个模了，模范的模了 哦， 所以这俩字儿都有都可以用啊，但是现在一般都写模范的模，因为是现在改了以后就是模范的模了。然后这个地儿的话，不只是刚才说提到法海寺，还有第四纪冰川遗址，也在这个位置，而且现在修得很漂亮。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土坡，这上面有几块石头，但是现在修成了一个展览馆、一博物馆似的，好几层，然后有一些科学文化的一些展示，而且去年吧也免费了，只要凭身份证就可以进，而且这些还是末代皇帝溥仪当时释放以后劳动的地儿，也是在末市口。你可以问问当地人，看看末代皇帝曾经住的房子。再有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太监的一个那个展馆，因为那块是明代很多太监的墓地。这个地儿我觉得也值得一看。还有一个承恩寺，但承恩寺可能你是因为承恩寺自古以来就不上香，就它有三步，就是其中的就是不上香，不让上香。但是你可以从外面看到，就所有的寺庙很少有建敌楼的，这块是有敌楼，而且它的地下，因为我们小时候都钻进去过，因为那时候没人管。 地洞， 对，它有隧道底下。这个所以说也有很多的说法，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这条路上来寻访一下，也算是京西古道的最西的最东端了。 哎，咱俩都是北京人吧？ 对呀、 怎么哥说这些咱俩都不知道？ 对呀、都有点犯愣。你说都没去过，你说说，真是。 您想，我表弟他们家就住磨市口，所以我对那儿很熟悉。他们家正好因为是首钢的，那磨市口正好在半山上那一片楼，他们家就住那儿，所以我才说哎，能看见烟囱，因为我们在那儿放鞭炮就能看嘛。哎，您说这么多，我跟没去过似的。 那田一木，你没看见过吗？ 没印象啊，我怎么？ 而且那田玉墓里的石雕特别漂亮，而且田玉墓是不多的，可以进到地宫里头的呀，它有地宫， 哇， 能开放， 壮观吧？ 它肯定比不了帝王的，但是能，你想一个太监能修地宫，也相当牛了， 是是。 而且它的雕刻的一些，还有一些翁冢什么的都特别漂亮，它那五供台石刻都特漂亮， 嘿。 真是哈，有的瞅，有的看，有的玩了。 对对对 啊，哎，那正好借这机会，让哥也给咱们，虽然是北京人，也普及一下，也介绍一下咱们可能不太了解的，咱们北京周边一些小众的玩的地方，好不好？ 好，开始。 我要说小，这好多特别特别小的地儿 啊， 例如啊，我就 有多小？ 刚才例如说到的，那个法海寺的壁画，法海寺壁画是最有名的，特别有名，世界有名。但是北京很有好多小庙，壁画也特别漂亮，也非常值得一看。 哪儿啊？ 嗯，我先说一个延庆。 嗯， 延庆的话有很多的寺庙。 十里画廊。 那太俗了，谁都知道这，而且不是十里，人家是百里，好不好啊？ 我错了， 哥数学也不好啊，都是我带的啊。 例如在那个张山营镇 啊， 那边有一个后那个黑龙庙村，然后这个村里头有一个观音寺，不大，但是它那个壁画还保存着，它是以观音的就普度众生。例如这上面壁画你能可以看得见，有那个因为下雨，然后呢还有一被牢狱之灾的。还有说是坐船遇见风雨的，反正大概有四五幅这样的情况，然后由观世音来解，就是他口念观世音菩萨，就是这话的话，他能解脱的，就是这种画面特别清晰，我觉得挺好玩。但是最好最好的最是延庆的永宁古镇，就是大家去永宁古镇，好多人都去过，因为它是古镇嘛。但是去了基本上就是吃那火烧，吃那豆腐，然后看一眼那个魁星阁，但实际上离它不远，有一个小寺庙，叫火神庙的。 听说过，没去过。 北京有好多火神庙， 嗯， 火神庙，但是像他那火神庙的，绝无仅有。 为什么呀？ 他的壁画太牛了。他那火神庙不只是一个，咱们一般火神庙就是一个火德真君。他那里边看的就正主像已经没了，但是后就是北墙上的壁画是八个火神， 哇， 八个， 这是有讲究吧？这一般 都是有真人真性，都是有故事的 哦。 你可以去看看，都有故事，而且画的就是我认为北京这留存的这些民间的壁画里头留存的最完美的，而且它都是矿物质颜料，都是明代的，到现在还很清晰，非常漂亮。而且这里头呢还有好多故事，就是它完全展现了明朝军事的题材，就是前面首先有火筒，就是那时候就相当于现在的枪，火筒，后面有剑，还有拿一个特别逗的，就是他们应该叫，就是应该说现在的这个双节棍的前身，号称是宋朝赵匡胤发明的，专门扫马腿的，叫盘龙棍。 哇， 这种盘就是你别的你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上图上都有。那盘龙棍是两节的，只不过就是手拿这节长，前面那节短，据说是专门打马腿的。 哦， 而且你还可以看见他的藤甲兵，就是那藤，就那个他那个前面那个盾牌，而且上面的刻的那个虎头什么的都特别漂亮，特精细，而且还能展示完整的军乐队 啊。 就不只是你看打仗的，后面还有军乐队，有吹唢呐的，就敲鼓的，哎，这特别的神奇。 天 哪，就是 那这也太栩栩如生了， 特别栩栩如生，流连忘返啊那地儿。 哎，那您也没有去考证一下，就是说这火神庙的这八幅壁画是哪个年代的，谁画的，怎么就能够保留到现在？ 只能说是这是明朝的。 这 时候有人去研究过，我不行，但是人家要看见画风什么的，是这个明朝，而且那画的话明显的看是明朝的边关的人和就是外蒙就是那边的民族来攻防的一个，因为你看见那个里边他们所追击的敌人都是那翻毛领的，或者那一看就是北方民族在这儿征战的。就你说为什么保存到现今，一个是它颜料好，再有一个当时把这作为了大堆布的仓库了，所以 保存的 留下来了，要不然有可能就毁了。太好了，我觉得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别光去吃去了，来去看看这个， 真的 对这个、 上次至少得半年前了，就是我说带着家里人没事小长假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又不想去人多的地方，因为要不然像什么 八达岭高速啊，或者京城高速啊，全都堵车。 嗯， 然后春哥说：“行，维子，告诉你一个去看鱼的地方 啊。” 哎，我说：“好啊，好啊。” 嗯， 说养的大鱼特别大，那是一个养殖基地。 嗯嗯， 好，我就去了。然后我没说嘛，咳咳嗯、家里人还问我：“哎呦，这鱼这大呀，跟海豚似的，这什么鱼？ 那是鱼啊，那么大个儿 啊， 真是。 当”当、哦、当时我也不懂，还跟家里人瞎解释呢。 嗯， 但是确实很好。 对， 哎，真的，那鱼大的跟潜水艇似的，在底下走， 哦，两三米长， 在你脚底下游。 对呀，啊， 真有。 当然，当然。 哦， 然后从那儿再往上，因为那是奔昌平了嘛， 嗯， 然后就去的延寿寺， 嗯， 特别好， 嗯， 就一个很漂亮、很安静的那么一个地方， 嗯， 哎，不错。 如果去延寿寺的话，有几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你要想进入这个寺庙，必须先进佛门，你才能进得去。 嗯。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有一块用，就是那个门是用佛字做的，就是那佛那个字，它两个腿伸下来以后，你就必须从中间穿过。 哦， 所以你就必须得先进入佛门。二是这条古道边上全都是上百年的古栗子树， 嗯嗯， 奇形怪状，特别漂亮。应该再过一段吧，就栗子花开了，那种栗花香满山谷都是。而且再上了到这个，就是到了这个延寿寺以后，有一个龙松就在他那个寺庙中间，你可以从下往上，它个儿不高，但是整个盘伏在整个院子里头，龙嘴、龙眼睛、龙犄角，惟妙惟肖， 你都能找得见啊， 是 绝对的， 哦，因为它 特别漂亮。 哦，它整个是盘踞在这个庙的上方了， 庙的中间，那个， 中间那块 它不高，但是很粗壮，也都是肯定是五六百年以上的古树， 哇， 很漂亮。 对， 而且这地儿也是免费的。 嗯，太好了， 特好 啊！这刚才介绍了有延庆的，有昌平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小众的一些景点哈。您再给我们推荐推荐，那么多地儿呢，还有哪儿啊？ 嗯，例如我觉得就怀柔， 怀柔， 怀柔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地儿我要比较喜欢。刚才说到树这个问题，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怀柔的这栗子树， 嗯， 比较好吃， 对，很有名嘛。 对，但是你们知道这个栗子树？最古老的栗子树在哪儿吗？ 在哪儿啊？不在怀柔啊？ 在怀柔， 在怀柔哦。 在怀 柔，非得给您这打岔我才满意啊！ 没问题 啊， 当地村民都把当成一个神树，上面挂着很多的这种红布条来祈福， 哦， 而且你要听当地人讲的话，有好多好多传说。 嗯嗯， 就是这棵树，号称将近将近一千年了，九百多年， 一千年的古树， 上面刻一个。 那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在那上面绑一些， 哎，对 许愿的一些树条了。 那个树上有一名牌， 嗯， 上面写着栗祖， 栗祖， 栗子树的祖宗，栗子树的祖宗，栗祖， 就在这儿 呢，就刻在这个名牌上。 哦，您见这树什么样啊？ 哎呀，就说历经沧桑 啊， 甚至刀耕火劈雷劈。就是这种感觉， 哦， 当然了，很粗壮了，而且这个地儿也是免费的，不花钱。 哎呦，特别好。 对， 哎，这个应该让小胖去。 为什么呀？ 栗子吗？ 栗子啊，哦，枣栗子， 对吧？ 对对对。哎，我能再多问一句吗？就是现在每年到时候该收成这个栗子的时候，它还产栗子吗？产量怎么样？口感如何呀？ 非常好。 哦， 就说，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这栗子的话，你。如果你要走长城走得多，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 啊， 无论是从河北那块也好，天津也好，包括北京这边也好，沿着这一条线几乎都盛产栗子。 哦， 这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你可以看，为什么说沿着长城，沿着长城都是有部队驻守的。 哦， 以前这种地儿都是荒郊野外。 对， 对， 对， 对， 对， 粮食很难供给。 对， 嗯， 栗子是其实是一个粮食的补充， 明白了。 所以这一带往往号称都是明代的栗园。 哦，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这是我说的， 您说的有道理， 对， 真的。志刚，包括心若依依都说了，刚才说的那个看大鱼的地方叫什么？叫什么鱼园？ 它叫水岸渔歌。 哦，水 在怀柔九渡河。 嗯， 水岸渔歌啊， 对， 那地儿能住宿有餐吗什么的？ 能住， 能住， 对， 哦， 而且也能吃鱼。 对，它的餐尤其是好，一个不管是你能看鱼，然后而且它那个餐的话，就可以做全鱼宴， 鲟鱼、红鳟鱼全有， 各种做法是吧？ 刚才说那上百斤的、二百来斤的都是鲟鱼。 哦， 其实它呀，并不是卖鲟鱼肉，就二百来斤的，并不是为卖肉了。 嗯， 哦， 肉值不值钱？鱼籽儿太值钱了。 哦，对对对，也是那鱼长得跟潜水艇似的。 对呀、啊， 肯定是。 那鱼籽产出来，那个顶个的， 鱼特别大。 对，那个好像据说得几万、十来万的，可能那鱼籽。 那一条 鱼籽、 哦，鱼籽啊， 天哪， 很贵。 哎呦， 嗯， 对， 有机会可以品尝。 赶俄罗斯的鱼籽了都。 真的，带孩子看看这鱼挺好 啊， 吃不吃您单说啊。 对 对 对 对对，因为这看的时候我就，我天哪！而且因为它不是养殖的嘛， 嗯， 有很多的池子。大大小小的不一样，比如说鱼苗啊，这可能一岁的，那时的哇、哦、就完全都不一样、 嗯、 包括还有一池子，因为不都吃那个红鳟嘛、 嗯、 还专门有红鳟鱼的 哦、 啊、正好让孩子去看看感受一下挺好的。 对，他还有几个专门养育就是那个就是繁殖鱼类的 啊，娃娃 鱼，他那大棚里的那个不一般不让见，因为它不能见光。 啊、我也没见过，是、 嗯。 然后就是它在那个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有好多那从鱼卵，然后到鱼孵，你可以看到鱼卵里头那小鱼儿，然后到孵化，就是一层一层层的，它到下才后面，它就不只是卖鱼，它还繁殖鱼，就是那边好多人的进的鱼都是从它那儿进的。 真好，真好，真好！ 来看看老大就问了，哎，问问咱春哥，密云的这个至仙塔怎么样啊？这地儿 错了这字儿了。 哦， 那段念野 啊、哦，野仙塔， 对对对对， 没有人没写错，是我瞅错了。 野仙塔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呢、嗯，其实呢，这个古塔是挺好的，但是其实毁了，重新建的。但是这个位置我觉得还不错，因为登高以后能看到整个密云县城，我觉得是登高望远可以。而且它下面呢有一个游乐园，带孩子也可以。如果你要想爬山也行，而且它也还有索道，不愿意的话你可以爬索道，嗯。但是它可能时间不会太长，应该就是它面积没那么大， 哦、 就是说你只要去那儿看看、 哦， 可以，但是可能景色没有那么时间长。 明白、 嗯、 明白。 游览下来俩钟头，用不了。 你要坐索道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左右、 哦， 或者说你看孩子玩不玩那个游乐场，如果不玩，只是上去再下来，很快很快。 对，嗯、因为人家老大、 啊、咳咳 跟你借饼儿。 是啊， 对，人老大说了，吃水库鱼找我啊！ 哦哦哦哦， 我离你老家不远，多好！都 金海湖边上有好多糟蹋鱼， 有 特别好吃， 有， 所以啊，就离他老家不远嘛。 是， 来再看看一秒就问了，哎，问问哥哈，哪儿有可以骑马的地方？我真想痛痛快快的骑骑马，还有价格大概怎么样？ 北京周边好多的好多的马场， 嗯 嗯，都可以骑马，但是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啊。 嗯，要有些你看，像例如云秀谷那边啊，还有像康熙草原啊， 嗯， 可能大概50块钱左右。 五十块钱，一小时？ 你累死了吗？不可能。 那就是80可能，哎，忘了，我真忘了，好像是。 我觉得啊， 应该80可能现在。 我觉得怎么也得100。 我说的这就是，如果你要是正规场地。150、200、300、400都有， 对对对， 但是有些景区边上的那种 啊， 它会便宜一些， 啊、对， 对对， 啊，但是呢，最好提前把价说好了， 对 对 对， 就可以。 最重要的注意安全， 对对 对， 是吧？ 安全是第一的， 啊、 所以如果要是带孩子或者怎么着，因为北京周边现在就是正规马场特别特别多， 嗯嗯， 甚至他们都有几乎都会有体验课。就是你可以提前报名，就是例如一小时或者多长时间，他会给你讲马，然后让孩子来体验一下，都免费的，现在有很多。 是， 嗯， 千万别让孩子上瘾。 那当然， 真的 费用很贵， 真交不起、啊， 真是、啊。哎呦，我现在觉得跟春哥一个群里那100号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幸福 啊！ 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春哥， 对呀、 啊，难不倒他。 是 啊， 嗯，不过没关系啊，没关系。 嗯， 我们争取5月底6月初组织活动。 对 啊，一拨人做瑜伽，一拨人去爬山。哎，你是爬山的吧？ 我不是吃鱼那组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春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精彩介绍。那今儿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嗯，好，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稍后是打开文化之门。 我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